水滴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不重要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发生，当你说还有你我哪必要分，做个朋友我才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感，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，是我不能只是比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情意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，当你说爱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我才爱你，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

好像了你耶，我只是很懂想着心碎的床，我只是很懂想着心碎的床。

梦想写表白， 我不走开，等你随时再回来。 不顾一切的爱才算是爱，从来没有感慨，一路走来，不记得悲哀，只记得愉快，总想为你实现你的期待。不顾一切的爱无可期待，所受的伤害都像是告白，我不走开，等你随时再回来。